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九章，魅影重重。是廖某。江瑶一眼便认出了那个人影，与资料上图片一模一样。视频中的廖某神情紧张，独自一人从楼顶通道大门步入天台，跌跌撞撞地向天台中央走去。江瑶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中的男子，却见对方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回望着后方，脸上惊慌失措，像是在忌惮着什么似的。他在怕什么？而且好像也没有在看手机。江瑶琢磨着，想起先前的暗影游戏案例中均有提到短信提示，包括自己亲历的那场在内，可以说那梦魇般的短信是引导受害者走向死亡的指示牌，而眼前这个廖某却似乎没有任何查看短信的动作，这与以往的案例似乎有些不同。不过即使没有短信的引导，廖某也确确实实的正迈向死亡。只见画面中廖某情绪似乎越来越激动，精神方面也变得有些古怪。虽然监控视频没有声音，但看得出廖某一直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一步步的会向天台边缘。 别杀我，当年的事儿我也没想到。 江瑶迅速解读出廖某的唇语，然而这样的信息却让江瑶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对着空气求饶，这家伙不会精神失常了吧？ 记得别墅那晚，那个保安好像也是。 正当江瑶有些迟疑之时，画面中却突然异变突生。视频中的廖某情绪几乎已经失控，只见他对着前方大吼着，背对着天台边缘不断后退，眼看着就要退无可退，江瑶的神经也跟着紧绷了起来。然而就在最为关键的那一刻，视频画面却突然变得扭曲抖动，噪点铺天盖地。 待到视频恢复正常，江瑶看到的便是廖某跌出天台掉落而下的画面。 信号干扰，刚才那一瞬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瑶一愣，但随即回过神，双手立即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只要原始数据还在，并借助着秋水集团的主服务器， 江瑶有信心对这种被干扰的视频信号进行重新解码。只是时间上，江瑶扫了眼腕上的手表，还剩8分30秒，希望还来得及。幸运的是，江瑶还真找到了原始视频数据，在他全神贯注的操作下，视频很快被重新成功解码。江瑶不敢耽误，直接将视频进度拖到了廖某坠落前的那一段。解码后的视频画面质量依旧不高，不过依稀能看到廖某的身影。江瑶紧紧盯着画面，生怕错过任何细节。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那飘着雪花的视频画面里，一个娇小的少女身影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镜头之中。 是他。 江瑶的思绪一下子飞回那个噩梦般的别墅之夜，虽然视频中的人影依然模糊，但自己在昏迷之前所看到那个娇小身影与眼前视频中的少女人影如此相似，这让他不由产生种种联想。而视频中那个少女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江瑶感到震惊不已。 只见少女对着廖某轻轻对他伸出了手，这一瞬间，一道流星般的白光从少女掌心猛然爆出，径直窜向廖某。 惊恐万分的廖某大叫着向天台边缘退去，却不料脚下一绊，就这样径直跌出了天台。 那白光果然是他，就是别墅那夜偷袭我的那个人。 江瑶此刻顾不上震惊了，他立刻操作电脑，将画面镜头聚焦到那个少女人影的身上，试图在模糊画面中辨别对方的样貌。而就在此时，一直背对着镜头的少女像是突然有所感，突然猛地转身，视线直刺监控镜头。隔着时空，隔着镜头，而那股视线却是破除了重重阻隔，死死地盯着屏幕外的江瑶。就在下一刻，江瑶眼前的电脑屏幕猛地黑屏，而连接着的主服务器也才瞬间断了电。糟了！那瞬间，江瑶心中警钟大作，他顾不上思考前因后果，敏锐的直觉瞬间为他做出了指引。他迅速收起电脑设备，准备撤离。而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脚步声从机房外悠悠传来。咔嗒，咔嗒。脚步声不响，但在这寂静的深夜中却难以掩饰。而脚步行进的方向，显而易见，便是江瑶所在的三楼中央机房。江瑶立即关掉手电，蹲下身，无动声色地将身体贴上机房大门， 躲入门上玻璃窗的视线死角，同时再次扫了眼腕表上的时间，只剩不到五分钟了。 要是在倒计时完成前还没离开，那么这所大楼的防盗系统将瞬间启动，并封锁各个入口，到时候就是插翅也难逃。门外的脚步声依旧在不断的靠近， 此时的江瑶不禁怀念起了那枚当了自己多年护身符的定光石。 如果这石头没有在别墅那晚被破坏的话，现在的江瑶还可以用它分离出自己的一部分精神力来探知外面的情况，而不会像现在那样坐以待毙。 怎么办？硬逃出去吗？可自己目前身上有伤，想要强硬脱离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还有什么力量是我可以用来脱身的吗？ 江瑶飞速思索着，不知怎么的，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某个神秘红发男子那张嘲讽的脸。 真没出息啊，明明给了你那么强的力量竟然不用，光靠躲能躲哪儿去？ 法力吗？鬼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用啊。 江瑶暗暗地吐槽了一句，随即果断将红发男子的话语甩出脑海，再次集中注意力听着外面的动静。 脚步声绵延在门前，随即消失。 江瑶知道此时的对方正站在机房大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窥视着房内。 江瑶蹲着身贴着大门，大气都不敢出，而门外的那个人似乎极有耐心地等待在外面不动，而时间就在这紧张的对峙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只剩三分钟， 江瑶看着倒计时，心中计算着逃到楼底最短的时间，不由焦急万分。然而祸不单行，他忽然感到锁骨上那枚沉寂已久的黑色刻印竟然再次隐隐作痛了起来。 我去，好死不死，偏偏这种时候。 江瑶强忍着痛楚，正盘算着是不是要强行突破，但就在这时， 他却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明明身处死角的他，却似乎感到一股冰冷的视线穿透而来，盯上了自己。异变瞬间到来，砰的一声，随着一声巨响，变了形的机房金属门轰地飞了出去，一道白光如毒蛇般的直刺门后，瞬间将地面砸得满目疮痍。而此时门后早已没了江瑶的身影。千钧一发，直觉的爆发让江瑶的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而事实证明也正是这股直觉救了他的命。他连忙闪身翻滚出了数个身位，并迅速将身体掩到了一排排金属服务器之后，但紧接着那道白光却像是已锁定目标似的再次向江瑶袭来。砰的一声，金属服务器在那道霸道的白光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在碎屑与闪烁的白光交织的黑暗中，江瑶看到了一个娇小的少女身影正定定地站在门口。果然是她。在认出对手的那一刻，江瑶便知道自己已陷入最糟糕的情况。虽然她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对方要她死这点江瑶可是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更何况她已领教过那杀人白光的威力，这东西可不是赤手空拳自己能应付的。既然硬碰硬不行啊，那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一个。江瑶立即转身朝着机房深处跑去，虽然他知道机房后方并没有出口，但这样的举动却并非毫无意义。只见江瑶的身影在林立的服务器中蛇形穿梭着，而正如他所料，那白光也孜孜不倦地随着他行动的路线追踪着，仿佛在戏弄猎物一般，将一座座巨大的金属服务器不断击倒，眼看着就要接触到江瑶。 想要我命是吗？有种过来拿！ 江瑶硬着头皮抛出一句挑衅，不过这种幼稚的话语竟然还真起了作用。黑暗中那道身影明显是注意到了江瑶的方位，开始堵截江瑶逃跑的方向。一阵轰响，身后的一排排服务器在白光的击打下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起了连锁反应，纷纷轰鸣倒地，扬起的灰尘霎时铺天盖地。但江瑶似乎已顾不上身后的动静，此时他的双眼死死锁定着前方越来越近的人影，他甚至已经看到对方那慢慢扬起的手掌。前有虎豹，后有豺狼，恐怕不消片刻后江瑶的命运将再次画上句号。但江瑶又岂是会坐以待毙之人？只见江瑶忽地从衣袋里摸出一枚物体，伸手一挥朝着那娇小的人影扔去，然而还没等那东西砸到对方，却听砰的一声，那枚飞向人影的机械蜘蛛便被凌空打爆，四散的电花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就连那道人影也似乎在电花的干扰下出现了一瞬间的迟疑，但这瞬息的迟疑却是致命。 就在同一时刻，江瑶猛地俯身一滚朝旁边闪身而出， 回过神的少女人影刚打算转身对江瑶出手，便突然发现身边有座黑影如大山般倾倒，向他狠狠地砸了过来。轰隆一声，被江瑶刻意引导的服务器多米诺骨牌准确倒下，将那名娇小的身影瞬间吞没。